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要和大家从一本书开始聊起，这本书我相信大家是再熟悉不过了，它就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我们都知道《红楼梦》自诞生之初就经历了曲折的版本流传，而最近呢，出版四大名著至今已有60多年历史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日前又推出了四大名著珍藏版，其中的《红楼梦》署名是曹雪芹著无名氏序，而不再是曹雪芹著高鹗序。这个改变引发了读者的关注，为什么不再是高鹗序了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从《红楼梦》的出版开始聊起。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上世纪50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建设之初就开始着手整理出版《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四部经典小说，并且对他们持续修订，进行了不同版本的整理出版工作。到了70年代，四大名著的说法就流传开来，也成为了对大众影响最深远最广泛的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著作。四大名著广为流传，版本也是相当复杂。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傅成舟介绍说，国内我们能看到的四大名著整理本数以千百计，红楼梦有多少种，有1000多种版本。我们都知道，《红楼梦》最初是以抄本的形式在民间流传的，也留下了各种不同的版本。乾隆56年，也就是1791年，由程委员高鹗第一次整理出版了120回活字本，从此有了印刷本。1792年又修订了一版，为了区别，前者通称程甲本，后者是程乙本。中国红楼梦学会的会长张庆善就说，普通读者可能不太注意选择版本阅读，但是版本太重要了。程委员高鹗开创了红楼梦刻本流传的时代。上世纪20、30年代之后，早期抄本大多书名脂砚斋重平石头记，后来陆续发现有甲戌本、蒙福本、乙卯本等等等等。专家们发现，早期流传的这些本子和我们过去看到的程甲本刻本有很多的不同。经过认真研究，发现这些早期流传的底本抄本更接近曹雪芹原著的面貌，更好于成本。张庆善就介绍，比如《红楼梦》第8回，贾宝玉跑到梨香院看薛宝钗，两个人比通灵，宝钗要看宝玉脖子上的宝玉，宝玉要看宝钗脖子上的金锁，正在互相欣赏的时候，林妹妹来了。程甲本里写道，丫头喊林妹妹来了，只见林黛玉摇摇摆摆地走进来。而脂砚斋重平石头记抄本上写的是，只见黛玉摇摇地走了进来。一个摇摇，一个摇摇摆摆，那可是天壤之别。张庆善说，摇摇摆摆像姑娘走路的样子吗？不像，更不像林妹妹走路的样子。而摇摇就更美，表现了女人的形态，这就是版本的问题。程本在刊刻的时候用的底本没抄好，抄写的人呢可能注意力不集中，随手就把摆摆写了上去，像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周炫龙也透露，《红楼梦》的出版是经历了多次的版本更新， 这个更新绝对不是在前面版本基础上进行修订，好多次都是推倒重来。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程颐本为底本，以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新中国第一个《红楼梦》整理本。1957年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第二个注释本《红楼梦》。1959年和1964年分别修订出了第二版、第三版。198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以庚辰本为前80回的底本，以翠文书屋排印的程甲本为后40回的底本，重新整理的《红楼梦》首次印行。周炫龙说，1982年这个版本是经过一代红学家集体努力完成的，开创了《红楼梦》传播史的一个新时代。这之后又经过两次修订，将作者署名由延续了数十年的曹雪芹高鹗著改为前80回曹雪芹著，后40回无名氏序，程委员高鹗整理。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张庆善说，署名的变化吸收了红学界对后40回序书作者研究的最新成果，也反映了出版者和整理者严谨的态度。我们今天看到的后40回唯一依据就是程委员高鹗的版本。从历史角度看，把他们作为整理者而不是作者是合乎情理的。周炫龙认为，现在还无法证明后40回一定是曹雪芹留下的，只能暂用无名氏序。我们也一起期待后续的研究可以做出更好的解答。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我们是从《红楼梦》图书的出版开始聊起。咱们都知道，围绕着《红楼梦》的作品有很多，从影视剧到戏曲，再到美术作品等等。前一段时间由上海越剧院和上海大剧院联合制作的殿堂版《红楼梦》就在上海成功演出，而这距离经典的越剧版《红楼梦》的首演已经过去整整60年的时间。1958年2月18号是那一年的大年初一，上海越剧院二团公演了由徐进编剧、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红楼梦》。34岁的编剧徐进对原著浩瀚的内容进行了高度的精炼，使之成为了一部情节紧凑、文采斐然、震撼人心、观之难忘的13场舞台剧。故事从黛玉进府讲起，孤女林黛玉千里迢迢投奔到外祖母家，表兄贾宝玉和她两小无猜，情投意合，然而家长们用调包计拆散了这一对恋人，绝望的黛玉焚诗稿之后香消玉殒。宝玉得知真相之后，在黛玉灵前悲愤哭诉，离家出走。越剧《红楼梦》连演54场，场场爆满，观众达到了86000多人次。1962年海燕电影制片厂和香港金声影业公司又将这部越剧拍摄成了戏曲艺术片，由岑范执导，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然而这部电影还没在全国上映，就因为政治风云而被封存了起来。直到1977年初，越剧电影《红楼梦》先是作为内部电影放映，后来又在全国公映，迅速引起轰动，也成为了电影史上的奇迹。当年的观众带了铺盖通宵排队买票，电影院24小时排片，人人争睹徐玉兰、王文娟的风采。当电影里林妹妹一出轿子，娴静时犹如浇花照水，行动时好比弱柳扶风，全场观众都感受到了美的震撼。可以说这部戏曲片几乎集合了好戏应该具备的全部优点，题材、情节、演员、唱腔、表演、服装、布景，每一个环节都非常到位。根据不完全统计，越剧电影《红楼梦》仅在中国内地观众人数就高达12亿人次，也成为了中国戏曲史、中国电影史上的里程碑， 更是将《红楼梦》热扩散到了全国。今年距离粤剧《红楼梦》的首演刚好是一个甲子，由上海粤剧院和上海大剧院联合制作的殿堂版《红楼梦》就于上月在上海大剧院上演。这次的演出是由钱惠丽、郑国凤、张小军、杨廷娜、王婉娜等几代徐派传人饰演贾宝玉，传承演出，以纪念永远的宝哥哥粤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林黛玉则由单仰平、王志平携青年演员辛雅琴、李旭丹饰演。据说上海站的演出也是《红楼梦》首演60周年全国巡演的第一站。三月到六月之间，粤剧《红楼梦》还将北上、南下、西进，在北京、广州、昆明、成都、香港等地演出20多场，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说到粤剧《红楼梦》，我想我们不得不提到贾宝玉的扮演者，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徐玉兰。他生于1921年，去年四月在上海去世，享年96岁。他是粤剧徐派的创始人，以塑造众多俊朗潇洒、神采飞扬的小生形象而闻名。徐玉兰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贾宝玉的形象是我创造的，其他的都是仿的。这句话可以说是字字不虚。在他之前演过贾宝玉的不知有多少，但是说谁成功了，还真的没有。就连梅兰芳的搭档江妙香，素有江圣人之称，登台演宝玉连他自己都觉得尴尬。而徐玉兰之后有林青霞、欧阳奋强等演员塑造了许多不同的宝玉形象，但几乎每一个都学习和借鉴了徐玉兰的粤剧形象。据说当年徐玉兰刚接下宝玉这个角色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文化局长徐平宇说，要演贾宝玉至少要通读10遍《红楼梦》。徐玉兰一听要晕过去了，但他不仅读完了，还给人物关系分组，和父亲母亲怎样，跟老祖宗在一起是什么状态，和宝钗在一起的变化，和晴雯、袭人他们在一起又怎样，和黛玉的关系最复杂。徐玉兰又细致划分了好几个阶段，并且和编剧多次沟通，做了详细的笔记。而正是由于下了这样的功夫，徐玉兰塑造的宝玉才真正成为了一块传世之宝。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一朵青云刚才醒，知道她不能草莽人情味，巧女泪归家亲戚比作累，人情又是花早碎，运动好恰似秋思雨。哎，这个妹妹我好像是看见过的。 哎呀，又要胡说了，你何曾见过啊？ 谁没见过，看见面熟，心里好像认识的一般。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是围绕着《红楼梦》这部传世巨著聊起的。刚才说到了粤剧版的《红楼梦》和它的电影版本，曾经将《红楼梦》热带到了全国。那对于我们现在的普通观众来说，最为熟悉的影视剧版本还得是87版的电视剧《红楼梦》。除此之外，2010年新版电视剧《红楼梦》也曾经收获了大家的关注热度，可以说是90后一代心目中的红楼了。当年出演贾宝玉的演员杨洋，如今也是正当红的偶像明星。不过说起来，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当年还经历过导演更换的风波，而最初原本要指导电视剧《红楼梦》的导演胡梅，如今还是没有忘记他的红楼之梦。由他执导的新版电影《红楼梦》计划将于今年年初正式开机拍摄。说起胡梅导演的作品，那真是每一部都分量十足了，比如《雍正王朝》《汉武大帝》《乔家大院》等等，都是大家翻来覆去看的经典。胡梅导演说， 《红楼梦》其实就是他的青春，伴随着他的人生成长。早在十几年前，他就想把《红楼梦》的故事再次搬上大荧幕。他表示，《红楼梦》的故事充满了人生的玄机，文化社会内涵极其丰富，每一次读都有不同的感悟，想把它拍出来给大家分享。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2010年新版电视剧《红楼梦》在拍摄之前曾经举办过一场轰动全国的《红楼梦中人》选秀活动，后来因为赛制等原因导致项目变数较大，新版《红楼梦》也改由李少红执导。而这一次为了电影版的拍摄，胡梅导演再次举行了演员的海选选拔。去年年底，选角组委会就一共收到了近20000封的演员简历，挤爆了报名通道，其中也不乏一些已经颇具人气的青春偶像。而接下来电影版《红楼梦》将进入更加严苛的演员选拔阶段，全部入选的演员都必须进行100课时的表演培训和100课时的国学、红学文化传统封闭式培训，以提高新人演员各方面的能力和素质，从而匹配拍摄标准和角色塑造的需求。胡梅更表示，融入故事当中需要脱胎换骨，如果没法参加培训就不用报名了，希望海选过程中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找到一个如醉如痴的贾宝玉。咱们再来说说剧情部分，这红篇巨著的《红楼梦》要融入到最长也就2个多小时的一部电影中，故事情节该如何取舍呢？胡梅导演说，这次的《红楼梦》也可以说是系列电影的第一部。这一部的内容是聚焦于元妃省亲前发生的故事。如果这一部的反馈好，才将考虑拍摄2部续作。为了这部圆梦之作，胡梅导演也特意请来他的老搭档、著名编剧何晏江之笔。他曾经参与打造过《乔家大院》、《孔子》、《曹操》等优秀作品。何晏江坦言，改编红楼难度很大，是一个千锤百炼、九死一生的过程，整个剧本经过了很多次大的改写才基本定型，编剧组还特意邀请了红学专家为剧本保驾护航，力求贴近原著。此外，曾经联手助力张艺谋《英雄》《十面埋伏》等视觉盛宴的摄影指导赵小丁和美术指导霍廷霄，此次也加入到了新版电影《红楼梦》的主创团队中，分别担任视觉总监和美术指导。赵小丁透露，这一版《红楼梦》将用到实景拍摄加特效处理的方式，精心再现大观园的风貌。霍廷霄也坦言，由于《红楼梦》的故事发生朝代无从考证，在美术设计上将会是一次充满了想象力的挑战。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大家好，我是田阳。关于《红楼梦》影视剧作品的不同版本，还有幕后的拍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咱们就不再一一展开了。那今天呢，还有一些时间，想跟大家介绍的其实是一个展览，一部画册。据说新版电视剧《红楼梦》中的人物服饰、室内布景、室外布景都是借鉴自这部画册。这个画册就是清代孙温绘制的全本《红楼梦》，最近正在河北博物馆展出。《红楼梦》从诞生流传之日开始，就是众多画工心仪的绝佳题材。从嘉靖道光以来的200多年里，《红楼梦》相关的绘本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有国画、年画、版画、壁画、连环画和人物绣像等不同的形式。而这其中，旅顺博物馆所藏的清代孙温全本《红楼梦》可以成为是同类作品中的佼佼者了。这是一组大型的工笔彩色连环画，从石头记大观园全景开始，到接外孙贾母连姑女、贾宝玉初会林黛玉、贾雨村荣任应天府等等，一幕幕的红楼故事都展现在参观者的眼前。我们从河北省博物馆了解到，此次展出的《红楼梦》画册以230幅连环画的红篇巨制， 涵盖了全书120回的故事情节。这是由清代晚期河北唐山丰润的画师孙温，以当时流行的程甲本《红楼梦》小说为蓝，精心绘制而成。画册对故事情节的勾勒可以说是删繁就简，每个章回情节所用的画幅数量是不同的，大部分的章回占据了1到2幅的画面，也有的章回拥有10多幅画面。比如为了展现小说第17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的情节，作者就连画了14幅，从不同角度细致描绘了大观园诸多景致，比如沁芳亭、稻香村、潇湘馆、恒芜苑、沁芳桥等都在画中一一呈现。整本画册中会有各色人物3700多人，其中有3000多个人物的形象是采用了写真的技法，人物表情丰富，神态各异。旅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就介绍说，为了凸显人物身份，主要人物的服饰图案、配饰以及家具陈设、古玩等都是采用泥金勾勒的。王熙凤、贾母等人物就是采用了这种画法，设色非常鲜艳，也更加突出了人物性格特征和身份象征。画册对女性角色的刻画都非常讲究，王熙凤的柳叶眉、丹凤眼、樱桃口，林黛玉的卷烟眉、含情目、病态美都展现得淋漓尽致。说起这套画册的保存经历，1959年7月，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无意中得到了这套珍贵的画册，之后就拨交给了旅顺博物馆，从此成为了旅顺博物馆的重要藏品。这个画册2004年在国内首次展出，就曾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其中新版《红楼梦》电视剧的剧照用的就是孙温的230幅图画中的一幅。今天这套全本《红楼梦》绘本已经是红学界和普通读者观众熟知的经典作品了。这个展览也将展出到4月份，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近距离的去关注一下，欣赏一下。那今天关于《红楼梦》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最后再次想起这首《望凝眉》为节目收尾。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一个是望远仙童，如何？